My University 嘅第一个 course 同大家见面啦。咁首先呢就多谢阿陈志宏博士啦。就我同你商量呢一个咁嘅平台或者节目呢都商量都大概成差唔多九个月啦，好唔好？ 有啊。 咁但係呢就基于好多种客观嘅原因呢，所以就褪到下我哋呢一个即係今日先去做啦。咁就大家如果唔善忘嘅话，其实都会记得呢我喺旧年嘅神秘之夜嘅嗰陣時嘅最後一集咧，我提過我有一個想做嘅概念啊，就係、是、所謂呢個 My University 嘅概念啦。咁呢個概念咧，我哋喺我哋第一次做嘅時候，其實我要簡單同大家介紹一下嘅。咁大家知道咧，如果喺美國咧，近年都興起咗一個即係學院入邊嘅一個改革啦。係呢個改革咧，就係、是、應該係美國嘅麻省理工學院，即係 MIT 啦。同埋耶魯大學，咁佢哋就開始已經將佢哋喺學校入面嘅課程咧，就免費擺上網， 有 video 啊咁樣， 係相當之精彩嘅。咁個原因其實就好簡單嘅，就係咧，因為佢覺得咧喺現代世界咧，特別係21世紀咧，即係嗰個知識嘅傳播咧係應該冇限制嘅。所以冇限制意思就話你唔需要一定要喺大學入面登記作為一個學生。你都唔一定要親身去大學入面去聽嗰個教授嘅課程。你如果你又覺得有一日有冇需要，你要聽無論咩課程都好，或者乜嘢學科嘅知識都好，你只要上網，咁你就有咁嘅條件就可以聽到你想聽嘅嘢。咁其實我覺得咧，呢個喺而家世界潮流嚟講咧，係一個好應該做得好值得做。而家技術上已經做得到嘅一個概念嚟嘅，咁特別係咧喺商業上啦，譬如蘋果電腦咧都開始諗呢個概念啦，就係話咧，既然如果大學方面或者社會上有其他嘅階層咧，佢哋提供到呢一個內容嘅話咧，咁會唔會其實我哋透過嗰個電腦嘅公司或者電腦嘅不同嘅平台咧，可以提供到俾呢個大眾？咁正因為呢個刺激咧，其實令我諗起咧，如果英語嘅世界或者喺美國佢做呢樣嘢咧，咁我哋香港我哋作為一個即係使用中文或者我哋使用廣東話作為母語嘅一個社區咧，我哋都有呢個條件去做呢樣嘢。 冇人做過啊，我哋 應該有人做過嘅，但係咧就即係可能嗰個做法唔相同啦嚇。咁、哦、大家記得好耐啦，以前亦都有個所謂牛棚書院啦。咁、 哦、 但係如果你話將一個即係咁嘅民間嘅書院，如果將佢變成一個所謂 virtual reality。啊！個網上嘅實現出嚟咧，咁、我會覺得咧，即係呢個其實係提供到俾好多不同嘅人咧，即係佢有一個重新學習嘅機會。而其實21世紀一個最重要嘅一個社會嘅現象咧，就係個學習嘅過程係唔需要局限喺你讀書嘅年代。譬如喺你在職嘅時間，或者你退休，甚至如果你簡單你覺得有咁嘅需要咧，你都可以有咁嘅條件、有咁嘅機會咧，係用一個好低嘅成本可以。即係接觸到呢啲知識，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我構思 My University 嘅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今日嘅條件係遠遠不及嚇、譬如類似 MIT 啊，或者係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嗰類咁嘅高等學府。但係我覺得唔緊要嘅，即係我哋可以做咗出嚟先嚇、但開風氣不為師。我哋做咗，咁如果喂其他啲人都覺得呢樣嘢係可為嘅時候咧。咁就佢哋可以跟住提供一啲即係比遠遠比我哋更高水平嘅一啲學即係科目嘅內容啦。咁但係首先要好多謝陳志宏博士啦，因為其實咧你又嘥時間啦，今日仲請埋我食飯添，即係就即係去利用你自己空閒嘅時間去提供呢、這個即係機會俾大家啦。咁、我特別係 appreciate 就係因為咧。即係我哋本身譬如話我哋從事互聯網或者好多呢啲節目嘅朋友咧，佢都係一啲文科嘅即係出身嘅嘅人啊。咁特別係涉及到物理學啊或者數學呢啲咧，個技術含量比較高嘅科目咧，事實上咧我哋係好難靠即係我哋自己睇書去學習嘅， 而同時就係話你真係，例如話如果走去一個大學度，真係將佢哋嘅課堂錄落嚟咧，大眾又未必咁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佢哋所講嘅，要明白佢哋講嘅嘢。 但係大家又唔好誤會啦，譬如話我哋今日講呢個即係牛頓力學嘅呢個咁嘅題目咧， 即係我哋會純粹從一個所謂科普嘅角度出發。 嗯， 即係呢樣我首先要同大家去即係強調咧，就係咧科普嘅節目咧，儘管係少，但係事實上佢肯去做人都好多嘅。 嗯， 但係你都好似我哋而家呢個嘗試去一啲俾翻一啲你普通嘅所謂呢文門外漢能夠吸收到，但係又唔會犧牲嗰個技術含量嘅一啲內容咧，喺香港就會比較少見啲。呢、 嗯、 個亦都係我點解特別好即係努力咁去邀請阿陳志雲博士翻嚟嘅原因，就係、是、可能我哋都會做到，但係咧係純粹停留喺一個科普嘅水平上面。 嗯、 而阿陳志雲即係佢過嚟同我哋做呢啲講涉及到物理學嘅一啲內容嘅時候咧，我哋盡量好希望咧佢哋真係會提供到一啲接近去到，譬如講緊係預科啦，或者大學一二年級嘅一啲水平，所以我哋就唔會犧牲到嗰、那個即係譬如入邊個數學嘅內容啦。咁、 嗯、 但係有一樣嘢即係要問下陳志雲博士啦，其實係咪好多社會大眾而家對呢個數學都有個恐懼症啊？ 實係有嘅，我諗對於成個科學都係，即係我用一個，即係我諗大家態度敬而遠之啦。 係啊係啊， 因為好多嘢係同自己個生活唔係好息息相關嘅，即係除咗係讀書年代考試嘅時候嚇。但係唔知啦，咁可能，但本身可能呢個學問本身係有趣嘅，佢其實個影響可能係好大，只不過喺我哋嘅生活入邊，未必真係咁多機會去重新幫我哋去拾起翻嚟嚇。而我哋可能再翻去揾啲網上嘅資料，自己學嘅時候咧，好多時好難再去接觸啊，因為你冇咗嗰個勢，冇咗嗰個衝勁去學嘅時候咧，你一擺低，你要再攞翻起咧，其實係好難。 係啊，咁啊，所以有陣時我哋細個嗰時候，或者我哋讀中學嗰時候咧，我哋見到嗰、那個即係、就是、大嘅 S 啊，嗰、那個微積分嘅符號咧，就即刻走頭噶啦嚇。咁、啊、我到聽到而家好多人都做，而家都仲係啊。咁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其實嗰啲概念唔係認真難明嘅，你唔好俾個符號嚇親你。咁、呢個亦都係正因為咁咧，我哋覺得咧就係好多朋友咧係因為佢哋讀中學或者讀大學嘅時候咧，係因為呢啲心理嘅障礙或者啲恐懼咧而放低咗某啲學問 嚇、啊，甚至乎當時老師嘅教學方法啦， 係啦， 課堂上嘅氣氛啊，學習經驗嗰度啦。 咁但係咧，由於今日有咗互聯網咧。其實你再去重拾翻呢啲，或者你用翻你一個平常心去讀嘅時候咧， 係可以， 你未必覺得咁難嘅，亦都唔係一定話即係一啲遙不可及嘅一啲即係好高深嘅內容。 我諗你會有一個經驗，就係好多時原來有一啲符號用咗啲好古怪嘢嚟寫低出嚟嘅一啲方程又好，一啲概念都好，可以喺一兩句之間用一啲好坊間嘅語言就講通咗佢。 嗱、我用一個最簡單嘅比喻咧，就係、是、可能今日你聽唔明。可能你聽日聽唔明，但係可能到下一個月或者你出年，你就聽得明。而互聯網嘅好處就係咧，你喺你心理上或者你其他條件有充分準備嘅時候咧，你可以拎翻嚟聽就得啦，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喺中學。如果今日你 miss 咗，你或者冇聽到呢一堂，或者你冇心機聽呢堂嘅時候咧，咁你考完試之後咧，你就從來冇機會會接觸翻呢一個咁嘅內容或者呢個條件。呢、這個就係、 是、讀書年代，我哋唔會話攞住個錄音機錄翻老師講過嘅嘢，儲俾心機聽翻，好難會有咁嘅同學。但我哋而家有個好即係機會成本好低嘅一個方法嚟去俾我哋去做呢做呢樣嘢。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我當其時我話即係引入嗰、那個即係做呢個 money university 嗰個概念嘅時候，我就會提咧，我第一個希望兩個做到嘅題目咧，其一咧就係物理學，其二咧就數學。咁當然啦，大家即係一定要有一個好清楚嘅概念，就係、是、我冇可能，我哋冇可能咧係將所有物理學或者數學入面嘅知識都透過呢個平台咧可以俾到大家，因為咧。今日嘅即係學科咧，嗰、那個深度咧，或者嗰個闊度咧，已經係非同常人，所以可以比較到。我哋只可以話阿陳志雲博士佢喺中大，即係佢喺大學入邊教嘅課程，又或者佢自己本科入邊佢自己專注研究過嘅項目咧，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個節目去話到俾大家聽。而我哋盡量希望有一個咧，相對地比較淺白。相對地係可以令到係用一啲比較日常啲嘅一啲概念，可以令到大家容易接受一啲，而又不失嗰個技術入面嘅含量，去將嗰個知識係話到俾大家聽。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呢一個做法咧，做出嚟同我哋原本嘅理想個距離幾遠咧？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個距離一定有。 我哋亦都希望咧，听众咧，即系能够同我哋大家做一个批评，令到我哋不断将呢个节目咧，或者将呢啲类呢啲咁嘅课程咧，将会不断去提升。 嗯， 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即系只不过作为一个开端。咁我哋日后做到咩咧？其实我哋自己都好难讲嘅。咁但系如果一日我哋唔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呢样嘢永远都唔可以进行得到。 系，我哋会好睇大家反应。 咁我哋所以只系大家反应咧，就系即系我哋希望系多到多一啲入边嗰个内容上边嘅补充，或者一啲即系令我哋做得更加好嘅一啲建议啦。咁但系第一个要即系问咗阿陈志宏博士先啦。你喺大學入面咧，亦都有教到一個課程啦。 嗯， 但一般嚟講咧，譬如話對於文科出身嘅學生， 係 你點樣說服佢覺得，即係點解我哋要讀翻一個由牛津啊，甚至更加早嘅，譬如去到伽利略啊，或者開普勒啊呢啲人去研究物理嘅呢一個歷史，佢對我哋今日嚟講有一個乜嘢嘅意義喺度咧？ 哦，呢個好。呢样嘢唔难讲清楚嘅，即系你话首先我如果夹硬要一个人去学科学，咁俾佢嘅理由就唔需要好多啦。佢意识到呢个科学系重要吓，其实我而家随便讲任何一个科学嘅学问，大家可能就算唔系好知佢讲乜都好啦，你都至少知道啊呢样嘢应该系紧要嘅吓。咁可能呢个就系你学嘅理由之一。咁另外啦吓，你话对于一个本科一个就系学文科人，佢可能觉得佢喺呢一个余生入边。唔係好需要，即係佢係重要，咁有人去做咪得咯。 尤其是香港啊，即係揾食最緊要啊。 係啦，係啦。咁點解我要去讀咧？咁其實其中一個信息啦，可以即係要講出去就係、是、好多時咧，科學俾到我哋嘅唔係本身一個技術，一個工具本身嚇。佢其實一套哲學，一個思考嘅方法嚟嘅嚇。當我哋去明嘅時候啊，譬如話我哋知道呢個科學係點樣去嚟嘅。背后嗰啲故事嗰啲原因，我哋能够搞清楚，我哋可以更识得同科学嘅人沟通啦吓、嗯，我哋更加知道科学同我哋嘅联系啦吓、嗯，即系有好多时就系话，即系如果咧我哋太过将一啲唔同嘅学问分门别类嘅时候咧，斩断晒啲关联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少咗好多惊喜，少咗好多趣味吓、 嗯 啊，即系如果。由科學嗰度，我哋知道，譬如我哋一陣間會講嘅一啲，只不過係同中世紀一啲可能物理學有關嘅故事咁樣。佢好多時俾到嘅亦都係仲同好多嘅寓言故事一樣，有啲教訓喺背後咯、 嗯。 背後即係大家會欣賞到就係嗰種科學人嘅思考方法，同埋一種研究嘅方法，其實同你文科入面做一個分析辨證，其實原來係冇乜分別嘅、 嗯。 即係我諗你揾得到一啲喺文科人同理科人共同思考上面嘅共通點嘅時候咧，我諗係會令到你更加識得去欣賞文科、理科，甚至文科加理科產生出嚟新嘅嘢咯。 嗯，嗱，我個答案就比較簡單啦。我覺得咧就係、是、知識咧係唔需要咁功利嘅。可能有用，可能冇用。但系呢啲知識咧，係會俾到你生命入面一啲用一套用阿陳志宏嘅博士係驚喜咯，同、埋一啲感動嚇。咁、尤其是係咧，即係伽利略本身呢一個咁嘅經驗啦。佢、當其時同教廷入面嗰個鬥爭嚇，呢、這個咧係放諸今日咧，都某有一個某種程度嘅大家一種共鳴。就係應間我哋要講到啦，就係、是、佢明知嗰樣嘢係啱嘅，但係基於當其時嘅政治嘅原因，佢係有一啲情況之下，有即係話有啲時間之下，佢係要揞住良心唔可以講，又或者用另一啲方法講。呢、這個就等於我哋今日講嘅就話，即係喺大陸入面啦，佢哋要講一啲同民主有關嘅一啲事情咧。就不斷要打呢個擦邊球，咁、事實上當年咧，伽利略就打咗好多擦邊球啦。咁打到最後尾咧，就要俾人捉咗去坐，即係軟禁啊。咁呢個咧，即係你睇翻上嚟咧，就係、是、知識咧嘅學習，以至到知識嘅傳播咧，你係唔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係好多日代人咧，係透過佢哋嘅犧牲，佢哋無畏嘅精神咧。先至我哋今日能够企喺呢巨人嘅肩膊之上， 系 吓，咁所以呢段历史本身咧，撇开入边嗰个技术嘅层面咧，单系个故事嘅发展咧，可以喺今日嚟讲，我哋嗰个叫发人心性， 咁我哋希望我哋今日咧，即系头啲节咧，我哋都要将呢个原理以外嘅故事咧，俾到大家啦。咁所以咧，第一个时间咧，我哋喺个画面度咧，我哋就会睇到呢个伽利略嘅啊呢、這个印象啦。咁、大家知道咧，其实当其时佢讲个说话啦，即系地球在转动啊嘛。佢系被拉去坐呢个软禁嘅时候，佢就讲嗰啲说话啊。咁、个原因就好简单，因为当其时咧，教廷就服役呢个所谓地心说。而即係當其時最先進嘅科學家或者物理學家，咁佢哋咧就覺得其實呢套學説咧係唔啱嘅，就應該係呢個日心説先啱。咁呢個其實要順帶一提啦，嗱，即係對於即係古代嘅一啲謬論咧，咁而家當然我哋覺得可笑啦。咁、其中有兩個涉及到嗰個天體嘅活動或者我哋即係身處呢個世界嘅形態咧，咁有兩個主要嘅所謂錯誤嘅概念嚇。其一咧就係個地球係圓嘅或者係方嘅呢個問題，其二咧就係呢個日心同埋地心。咁我首先要做一個澄清咧，就係、日心説同地心説咧，佢係到好遲嘅時候咧，先至能夠即係呢個即係個答案先確立嘅。咁啊遲到幾時咧？大概係相當於我哋嘅清初嘅時候，明末清初嘅時候。 清初啦，即係去到即係睇先嚇，15、16世紀嗰個時候先至都未係話全面地接受日心説。 我諗要到即係認真確立嘅時候，應該大概17世紀啦。咁呢個就相當於我哋嘅清朝嘅乾隆嘅年代， 係啦， 一定係過康熙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嗰個地球係即係四方定係圓形，呢、這個好早好早知。那個原因其實好簡單，因為你望到嗰個月球嘅形狀，同埋其他星體嘅形狀，都已經估到㗎啦。只不過問題就話、究竟有幾大呢？就唔係話好肯定，但其實已經早好早期已經計到出嚟嘅。希臘嘅時候已經計到嘅，但係譬如去到即係呢個哥倫布嘅時候咧，佢哋都要啊實地去遊嗰陣時候都唔敢肯，即係好確切咁肯定，都有少少有大嘅偏差嚇。咁、所以大家首先要即係話咧，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咧，呢、這個日心説同埋地心説嘅鬥爭啊。咁啊，陳志宏冇否認到呢個鬥爭嘅即係呢個用語係真係鬥爭嚟㗎， 係鬥爭好漫長嘅， 好漫長嘅，係要死人嘅。呢個就有少少同我哋今日爭取呢個即係民主嘅過程一樣啊，係得來不易嘅。咁但係你可唔可以講講咧？就係咧，當其時伽利略已經係望到，透過呢個望遠鏡係望到嘅。即係點解當其時嘅教廷或者其他嘅科學家咧，對呢樣嘢仍然存疑，同埋呢個日心説同埋地心説個鬥爭，點解最後呢、這個即係、日心説係會勝利咧？ 啊，呢度有一個好長嘅故事要講嘅，即係首先啦，當時點解係會係相信地心説先？點解教廷嗰邊相信地心説啊？咁首先，因為其實教廷佢作為一個嚇、即係一個宗教嗰邊，而且甚至乎政治嗰邊，佢有一個即係牽頭領袖嘅一個作用啦。佢講嘅嘢即基本上就係要奉為真理，即係喺唔係淨喺教廷自己嚇，應該甚至乎話喺聖經當時成書嘅時候嘅嗰個年代，亞里士多德講嘅嗰一套咁樣由經驗而嚟嘅一套世界觀咧，係主流嘅。一直存在住成個人群，甚至教廷當中嚇。咁佢哋覺得係點咧？地球喺中心啦嚇、跟住太陽喺個天空某一個軌道上面轉啦，月亮又係啦，其他星星又係啦。咁一個地心説嘅模型。咁而且咧，亦都好符合佢哋宗教思想，因為人就係一個被創造喺個宇宙入邊獨特嘅一個位置，咁所以我哋喺中間 係。即係換言之，嗰陣時就係 mankind is a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人就喺宇宙嘅中心。係 啦，係啦，就呢一套咁嘅思想嚇、又符合我哋嘅經驗嚇、我哋企喺一個唔喐嘅大地上面，好似好合理係咪？咁而且又符合咗宗教俾我哋嘅嗰種想像嚇。咁而且好有趣啊！今日我哋即係大家去聽到日心説嘅同地心説，覺得冇咩可以好辯論嘅，即係我哋都接受咗日心説啦嚇。咁、但係不如大家又調翻轉去諗下，即係唔知大家有冇曾經諗過問題就係、如果我啊點解我喺火車上邊跳一跳啊，我唔會成個向後碌咗嘅咧嚇？呢樣嘢我其實即係甚至乎講 問嗰啲學生啊 嚇，問學生又好，甚至乎就算你話講陶傑，佢2、3年前喺光明頂都有問過呢個問題嘅，其實嚇啊點解我跳起咗唔會向後碌嘅咧？我喺火車上邊嚇、因為即 如果而家大家對呢一個物理學仲有少少印象嘅時候，可能諗起一啲慣性、一啲現象嚇。咁起碼就算可能你自己都感受過呢一樣嘢 ，OK？ 但係好多時喺當時嘅人，佢可能騎住只馬，由只馬跳落嚟，佢成個向後碌咁樣嚇，佢唔會感受到呢樣嘢。佢覺得如果呢個大地喐嘅話咧，咁啊好麻煩嘅，我跳起咗，我咪成個向後碌咯。咁所以大地係唔喐嘅。OK， 即係呢樣係符合我。 唔係，但係呢個地下唔喐呢個其實係我哋好直覺，我哋經驗上覺得係個感官係令到我哋有呢、這個感受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就係話，又符合宗教，又符合經驗。 符合我哋嘅直覺。 係啦，咁啱嘅啦，真嘅啦，係。咁所以我哋一路去接受呢一個地心説。OK，甚至乎哪怕之後有人嘗試去有啲新嘅觀察去挑戰佢。即係譬如你話，如果個地係喐嘅話，咁點解我見到天上有啲星係完全唔喐嘅咧？即係呢樣嘢，大家又不妨去睇下。即係你話，如果你係搭喺架火車上面，你喺個窗望出去，你見到外面所有嘢都喐嘅，係咪？如果你本身坐住嗰樣嘢係喐嘅時候，你見到外面所有嘢都要係喐嘅。地球我哋見到嘅就好得意啦。地球咧，我哋成日見到咧喺外太空有啲星係唔喐。我哋隻眼望到有啲星係永遠喺嗰度嘅，譬如嗰啲北極星嗰啲咪係咯嚇。 唔係，但係呢個都係直覺嚟嘅啫，即係實際上唔係。 係啦，咁所以但係呢樣嘢咧就更加印證到，出嚟你除非你話到俾我聽，其實佢喐咯。即係如果你能夠證明到俾我睇所有星都喺度喐，我咪勉強接受一下你地球係喐咯。OK， 咁所以其實好長嘅主，即係當時嘅人嚟講，憑住佢哋自己直覺去判斷，佢哋都覺得地心説先至係啱。 換言之，其實呢個地心説咧，係合乎我哋嘅經驗，合乎我哋嘅直覺。 係啦， 反而嗰個應該係常態嚟嘅。 系， 就唔系话我哋理所当然，我哋一出世，我哋就要相信呢个日心说，因为嗰个系违反咗我哋自己嘅经验噶嘛。 系啦，即系大家又不妨想象下，亦都冇仪器，亦都冇咩科学，只系一啲口耳相传嘅一啲经验，而又好符合你嘅经验。咁你唔接受，去接受边个咧？ 但系个问题，如果去到咁嘅时候，我哋就反嚟问啦，就系点解当其时会有人觉得？地心説係唔妥當咧，或者出現咗啲乜嘢喺即係知識上嘅矛盾 咧？嗱，呢樣咧就好係可以由翻有幾條路嘅，其中一個最主要嘅條路咧就係話，開始有人注意到咧，如果繼續根據呢個地心説去推演落去嘅時候咧，我發覺我有時解釋唔到地球以外，我哋見到天空上邊一啲現象，或者我需要建構一啲好複雜嘅模型先能夠解釋到。咁譬如最初譬如有一個人物要提啦，托勒密托勒密，佢咧提出一個地心説嘅模型就好得意嘅，地球喺中間啦嚇，跟住有啲星以圓形嘅軌道繞住個地球轉啦嚇，跟住月亮近啲，太陽啊遠啲咁樣，其他可能木星、土星再喺遠啲。咁但係有一種運動，我哋今日都市人好難去知嘅，但係以當時古代社會嘅人咧，佢哋一定留意到嘅，就係、是、一種咧一啲星體會有時會逆行嘅一種運動。呢樣咧，即係我哋而家呢代人真係即係好難突然之間解釋，咁或者可以用呢個圖嚟去諗一諗啊。即係我哋而家好少人去睇星㗎，咁但係以前啲人咧晚晚冇嘢做啊嘛，冇得上。 唔係呢個一定要點講 啊？係 啊，以前咧即係中國有個講話，由三代之前啊，人人皆知天文。個原因咧有兩個，第一樣嘢就要耕田。 係。 以前望星就睇天做人。 係。 第二樣嘢就係航海嘅動機。 係。因為西方嚟講航海，因為幫佢哋去定位啦。古代 GPS 嚟㗎嘛呢啲。嗱咁好啦，咁托勒密去建構呢個模型係點嘅咧？咁譬如呢一個地球喺中間咁就然之後咧，可能某一個星譬如係火星又好，或者係木星、土星都好，佢咧繞住地球轉嘅。咁我哋但好得意嘅，如果咧我哋譬如話 keep 住每晚定時定候keep 住每晚十二點去揾一揾呢個木星嘅位置，然之後記錄低佢，日日都咁做 keep 翻幾年，我哋會睇到咧啲好特別嘅現象，就係你話咧呢個木星咧。佢原來唔係咧順住曬一個方向行嘅，佢有時行下突然間停咗落嚟。再翻 轉頭， 跟住再停咗，再向翻前行，一啲就叫做 retrograde 逆行嘅運動啊，即係呢一個就係、是、即係後來我哋用日心説嘅模型就可以好容易解釋到，但係當時咧因為見到呢種咁嘅逆行運動咧，就有人托勒密嗰啲人佢就會覺得，哦原來我不如咁啦，我喺呢一個圓形軌道上面加多一個特徵。 就叫 epicycle。 嗯，就係、是、如果用中文講叫做周轉圈啊， 係或者本輪啊，周轉圈呢樣嘢就即係今日嚟講，我哋唔需要去掂呢樣嘢嘅。但係當時佢哋要加多一個特徵，就係話咧，原來喺一個木星嘅圓形軌道上邊，佢再需要有啲小嘅圓圈軌道，去同時進行緊兩種唔同而又合埋一齊嘅圓形運動。跟住於是乎咧，佢一個大趨勢係咁樣向呢邊行之餘咧，佢 locally 仲會嚇喺本地嗰度會係有跟一個 app。cycle 一個周轉圓咁樣去轉嘅時候，就幫我哋解釋到點解佢有時會倒後行啦。 嗯，咁換言之咧，其實成個即係現代物理學嘅動機啊，特別喺呢、這個即係、就是、天體嘅動力學入邊咧，最強嘅動機係要將嗰個 model 要將呢個模型簡化，就係、是、如果見到太繁複嘅時候咧，啲人就覺得。可能有啲問題喎，就係係 啦，係啦，即係其實嗱，即係頭先即係阿台長你提到啦，即係動機就起碼我要建構一個模型先。咁、於是乎嗱，有人開始擺出嚟建構咗兩套唔同嘅模型，其實肯定唔止嘅。但係譬如話主流啲大家爭論得最緊要日心說同地心說。日心說個模型我哋唔需要點解嘅，太陽喺中間周圍好多圈圈嘅軌道，就唔需要有呢啲好似地心說模型咁咧有啲咁嘅 epicycle 嘅嘢嘅。OK。但佢哋咧都能夠解釋同一種嘅現象， 就能夠自圓其說，甚至可能嗰個預測咧都唔係相差太遠，只不過有啲錯少少嘅些，即係比喺當期上講得些微嘅錯誤， 可以接受嘅一啲誤差咁樣嚇。咁但係你話係咪一定需要越簡單嘅模型先至越多人接受咧？其實當時都未有呢種諗法添。總之得就得㗎啦。複雜啲咪複雜啲咯，佢符合我經驗啊。咁所以咧，其實。都仲係呢一種好長時間托勒密嘅時間咧，都仲係由呢一種咁嘅地心說加咗一啲複雜特徵嘅地心說嚟去做主流 嗱，咁問題就係幾時到你一棍拗死咗呢、這個地心說？呢、這個地心說個原因係咪出現咗呢個望遠鏡之後就一棍拗得死佢咧？ 嗱，我相信係嘅。望遠鏡即係我哋未必可以能夠一一細數個個唔同嘅關頭啦，但係其中一種就係咧，因為望遠鏡嘅發明，令我哋可以更加仔細睇到星體嘅運動啊。頭先咪提過一個咁樣嘅比喻嘅，你坐喺架火車度，如果你嘅火車係喐嘅話，你見到外面所有景物都係喐嘅。咁而家咧就係、是、有咗望遠鏡之後咧，我哋可以睇更遠嘅嘢，睇得更仔細嘅嘢。佢喐唔喐咧，我更加能夠睇到。咁於是乎有咗望遠鏡嘅時候咧，的而且確有一啲以前我哋睇到以為唔喐嘅星咧，而家睇到係喐嘅。咁所以就更加能夠幫我哋去接受我哋學地球有機會 係 喐 嘅。咁呢個差你個問題就係話喺科學西方嘅科學史入邊咧，係唔係伽利略第一個用望遠鏡望呢個星體嘅咧？ 我相信唔係，但係以如果發現嗰種質同埋量咧，相信伽利略係真係多嘅， 係啊， 即係譬如佢試過，佢做過幾個唔同嘅觀察嘅，其實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嘅。其中一樣就係話佢喺嗰陣時1604年出現咗一個超新星，佢就曾經試過咧不停地觀察呢個超新星，因為超新星通常都係啲好遠好遠嘅嘢嚟嘅，佢就用呢個超新星嚟去日日追住佢嚟去。即係去再剖析一下究竟我哋呢一個地球係喐定唔喐咧？因為超新星咧好得意，佢光咧一光唔係話光一兩日嘅，一年光幾個月嘅，成年嘅。咁所以咧，地球就係半即係基本上就一年就即係我哋今日知道啦，一年就轉一圈。你基本上咧喺隔嗰半年咧，你去再觀星咧，睇到外邊周圍嘅物件嘅位置嘅變化，應該就最大嘅。其實即係用我哋今日去諗，咁的而且確佢會睇到有一啲移動啦，咁而且佢唔係淨係睇呢個星嘅，睇好多唔同嘅天體都發現到原來有啲移動嘅，此其一。第二咧更加得意嘅就係呢個，我諗相信更加多人會聽過嘅，就係、是、睇木星啊。佢睇木星就睇到有四粒衛星嘅。其實今日咧，我哋用一個普通嘅雙筒望遠鏡，只要佢個放大倍數比較高嘅話咧，我哋都可以用一個雙筒望遠鏡直接觀察木星，睇到佢嘅可能一兩個嘅衛星嘅。我自己即係親自都試過咁樣。咁睇到一樣，佢攞佢嘅望遠鏡嚟去觀察嘅時候咧，睇見一樣嘢就係話咧，佢親眼終於睇到有一啲細粒嘅嘢繞住一啲大粒嘅嘢轉，而且相信咧嗰種運動咧應該似係好簡單 圓形嘅運動，而唔係咧好多 feature 使外。 哦，咁換言之，佢一睇即係呢個就已經呢個所謂呢個 epicycle 啊，呢個周轉圈嘅結已經即係差唔多可以話唔使用啦。 即係已經由佢去即係其實唔止佢一個，當時仲有好出名嘅天文學家啦，Tycho 啦，太高啊，就係呢一個人，佢係一個比起伽利略更加專業嘅一個天文學家。 佢淨係望星㗎啦，呢個 Tycho Brahe 嚇。 係啦，係啦，咁。即係基本上佢哋能夠好準確地就去，即係嗱，雖然地球人當時嚇都冇能力去跳離個地球睇下個地球實際上係喐定唔喐。 嗱，呢個要去到太空船。 係啦， 望翻轉頭。 當時佢哋咧就係、是、透過去睇一個地球以外嘅一個小系統，就係、是、一個木星同佢個木星嗰幾個月亮嘅系統。 嗯， 去諗到會唔會其實我哋地球只不過都係一模一樣咧？ 嗯。 我都睇唔到有乜嘢 epicycle 咩周转圈，而家根本唔再存在一种概念吓、 嗯， 都睇唔到啲咁复杂嘅。我睇到嘅系简单嘢，会唔会其实简单嗰个先至系真嗰个咧？而简单嗰个系边个啊？就系、是、日心说。 嗯， 咁于是乎就开始就系由呢个望远镜嘅出现，大家真系去比较主流就去接受。其实同伽利略同一时代嘅，譬如话开普勒 Kepler。 嗯， 佢已經係基本上接受曬呢一個日心說嘅，甚至乎伽利略自己去親眼睇到呢個運動之後，基本上佢都係即係相信呢個日心說嘅啦。基本上就要 嗱，咁頭先我哋講到咧，即係嗰個鬥爭咧，當其時嘅人咧打擦邊球啦。係 啊， 個問題就正正喺呢度啦，就係、是、咧前頭先你講嗰兩位物理學家或者天文學家咧，伽利略同埋開普勒咧，佢、當其時都唔敢講到話呢一個係一個即係事實。 嗯， 即係佢哋用套用翻呢個 Copernicus 嘅説法，就係呢個一個更加好嘅 model， 更加好嘅模型。 係， 就試下涉及到嗰個真相係點咧？當其時佢哋都係即係三針其口，都唔敢正式講嘅。 係， 咁呢個就係代表咗即係當其時咧，即係佢哋同嗰個教廷之間嗰個抗爭，佢哋要用到呢個策略，先至可以保護到佢自己嗰個表達學説嘅自由同埋權利， 其實係佢哋實際上冇辦法得知到教廷入邊啲人嘅底線去到邊。 係啊， 其實 其實係底線嚟嘅呢條。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又咁講啊。最後咧，原來後屘發覺教廷嘅底線都未至於太即係個太高嘅。其實真真正正令到伽利略受到攻擊嘅咧，係佢寫咗一個話劇啊，一個 故事 話劇故事啊。 嗯， 入邊咧佢就利用咗一個好愚蠢嘅人呢、這個角色嚟去比喻嗰班教廷嘅人，係呢一度先至得罪咗教廷嘅人。 哦， 即係原本其實教廷嘅人亦都相對有一個比較開明嘅力量，會諗其實只如果呢班友仔去能夠只不過係繼續去研究，而研究嘅目的係繼續去榮耀神嘅工作嘅話咧，嚇、繼續支持黨嘅工作嘅話咧，嚇、 咁就冇問題嘅， 咁由得佢哋嘅。但係你講到你嘲笑我哋係一個蠢人咧，呢、樣不能接受嚇。咁、結果咧就由呢一個開始，佢就惹咗官司上身。 係，即係呢一個咧就可以講話啦，就係、是、無心之失。啊！即係只要如果呢一關個擦邊球唔係咁打發嘅時候咧，即係可能成件事個結果咧，亦都未至於有出現一個咁嘅悲劇啦。啊！咁最後咧，即係其實我諗啊，陳志雲博士要補充一點啦，就喺當其時嚟講咧，由於接受咗個亞里士多德嘅睇法咧，係咪覺得所有嘅呢個完美嘅事情咧，都係應該係圓形？而因為呢個推論啊，因為呢個前提咧，就推論出咧呢個地球嘅軌跡以及其他呢個行星嘅軌跡咧。都係應該一個即係近乎完美嘅圓形咧。 呢個相信係嘅，即係圓形，大家係會諗到佢完美啦嚇，亦都係符合亞里士多德。咁但係亞里士多德其實更加就係受到柏拉圖嘅影響啦。 嗯 嚇、啊，即係覺得圓形係一個真係即係中國人都講完美，即係雖然如果圓咪同一個圓啦，即係都會諗到圓形呢一個形狀係最漂亮嘅一個形狀。 嗯 嚇、啊，最合乎係天堂上邊真理嘅嗰種表現嘅形式。 嗯。 咁所以即係其實亞里士多德佢都會諗到，如果你要我接受呢一個宇宙係由一個橢圓形建構出嚟嘅，佢感情上好難接受。 係係。咁於是乎啊，即係開普勒咧都諗咗好多，即係我哋今日意想不到的一啲即係奇怪嘅學處啦。舉個例，譬如話個天體應該有好多個不同嘅呢啲幾何嘅形狀。就相合而成嘅、第二樣嘢就每個星球啊都有佢自己獨特嘅旋律嚇，咁呢個咧其實如果大家即係我哋影即係將一啲簡單嘅圖案或者圖片咧，可以影俾大家就會睇到噶啦、好，我哋第一節喺度結束，我哋第二節翻嚟咧講講即係由呢個發展跟住發展落去嘅呢個牛頓嘅物理學。